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78集。沈觉抚了声，算是同意了，闭上眼，安安静静歇息。夏侯恋那边没再说话了，一动不动地任他靠着。他察觉到什么，抬起头去了去夏侯恋。夏侯恋锁着眉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眼睛上面的脂粉洗掉了，露出那道细细的伤疤。他有着锐利的眉目，杀人的时候戾气深重，仿佛恶鬼修罗，可他本性是软的，安静下来眉目舒展，落拓又内敛，只是皱着眉的时候总有一种孤独冷漠的感觉，仿佛心里压了一块墓碑。沈觉忽然有些摸不准他的脾气了，他和他待在一块儿的时候向来随和，笑笑闹闹，沈觉还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严肃的模样。该不会是生气了吧？沈觉想了想说道， 你来只会让我分心。 你觉得我会拖你后腿吗？少爷。 夏侯恋问。 不是那个意思。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 夏侯恋。 沈觉觉得心烦意乱，按耐着性子说道。 你娘费尽心思给你备好宅子，备好身份，让你过平淡的日子。你只要安生在家待着就行。这些事情是我的事儿，不必你来操心。 沈觉还想再说些什么。夏侯恋转过身来，扳着他的肩膀，凝视着他的双眼。他停住了，也看着夏侯恋，看他漆黑如墨的双眸，还有里面生铁一般的坚毅。 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，你想护着我，不让我涉险，对不对？ 沈觉握了握拳头，别过眼睛，嗯了一声。 可我不需要。 沈觉瞪他。 你。 夏侯恋竖起手指封住沈觉的嘴。 听我说。 继续说道。 哪有主子涉险，下属在家睡大觉的道理。少爷，你护着我，不要我当先锋为你冲锋陷阵，我明白。可至少让我和你一起并肩作战。 沈觉还犟着哭着眉头说道。 我自有成算，不需要你。 他都盘算好了。一步步该怎么走，他心里有数。来之前，他让人摸清了山场每块石头、每片叶子，地图印在他脑子里，不会走错。唯独一点没料到的是他会生病，但也不碍事，他认得草药，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从深宫到前朝，向来如此，他已经习惯了，不打紧。 真的吗？ 夏侯恋不信。 徐若愚是叛徒，那家伙假扮过福王，没关系吗？ 没。 真的？ 沈觉沉默了一会儿，颇不乐意地说道。 假的。 夏侯恋握紧沈觉的肩头，他的掌心灼热，隔着衣料传过来，像两团火烧在肩头。 少爷。 夏侯恋一字一句道。 从前当伽蓝的刀，是我身不由己，现在当你的刀，是我心甘情愿。所以告诉我，你的敌人是谁？是万博海，还是别的什么人？ 他的眸子渐渐变得锐利，像凛冽的刀锋。 我去杀了他。 沈觉垂着眼看夏侯恋通袖栏上的彩绣麒麟，上面全是血污，被划破了好几块，露出里面同样沾满血污的中衣。真是个笨蛋，他想，好不容易从伽蓝逃出来，却又差点把命撂在这里。可他又忍不住高兴，心里像有一只鹞子扑腾翅膀飞上了云端。夏侯恋肯为他卖命，这是不是代表他在他心里很重要？ 比命更重要。罢了，横竖是到了这步田地了，他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同生死共存亡，他没有必要瞒着夏侯烈。他压了压嘴角说道， 是太后。 夏侯烈一怔说道， 你不是刚把他儿子扶上皇位吗？那女的过河拆桥。 也不算是过河拆桥。 沈觉说道， 我要把他的儿子养废，他自然要和我翻脸。 养废？ 没错。 沈觉目光淡淡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。 细算起来，我才是那个一等一的大恶人。太后所为是为民除害，那姚氏夫人说的没错，我是第二个魏德。我和魏德并没有什么两样。 他扭头望向满山黄叶，飞舞如蝶，换上嘲讽的牲口。 小皇帝虽不过是个黄口小儿，却已有昏君之相。我以歌舞色其耳目，用酒肉迷其心智。朝堂奉献不闻于暴房，百姓疾苦不见于宫闱。因为唯有帝王昏庸无道，沉迷声色犬马，方有我辈立足之地。 夏侯恋呆了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低低喊了声， 少爷。 夏侯烈，如你所见，我等阉宦内侍之流，吮吸大齐骨血精髓而活。 沈觉默然道， 所以他要杀我是对的。不止他，清流诸臣宫个个都盼着我死。 沈觉望着远方，不敢看身边的夏侯烈，他害怕看到夏侯烈露出震惊或者厌恶的表情。他不怕民间朝堂的流言蜚语，也不怕那帮禁军的辱骂，却独独怕夏侯烈的嫌恶，哪怕只有一点儿。他藏了太多东西，别人只见他的万丈荣光，却不见他的奴颜婢膝。这一点连夏侯烈都不曾见过。这些悲琐像藏在锦袍底下的脓包，他一直小心掩藏，但终有一天袍子还是会被掀开来，露出底下的丑陋。于是江豆流花，疼痛难忍。如今他要回头已是不能够了。爬到都主的位置，他作孽太多，树敌太多。若是有朝一日他不再是东厂提督，墙倒众人推，届时千人踩万人踏，五马分尸都是轻的。他也不想回头，遁入市井当个平头百姓，说得容易，赋税徭役要钱又要命，一个乡绅一个耆老，只要有点权势都能把他捏死，否则便要像夏侯烈从前那样当个流民，四处颠沛流离，不得安歇。这世道，不为刀俎便为鱼肉，他已体会过当鱼肉的滋味，亲眼看着蓝姑姑死在刺客刀下，除了逃跑什么都不能做。他不想再尝第二次，唯有掌握权与势，他才能握住自己的命，才能护住他想护的人。他拉扯了一下嘴角说道， 这条路我注定要走到黑，我不会回头的。你要是不想和我沆瀣一气也没关系，安生在东厂混日子就行，那些阿杂事儿我不会让你插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